荣的弟兄陈世专，他会帮我们了解这演讲的题目，就是“来吧，渴求真理的人”，陈弟兄。 那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是在外太空，那你看上地球的话，你会看到地球非常的灿烂。那地球跟其他星球的分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地球看起来特别的漂亮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涵盖地球的水，四分之三地球的表面都是水。其实水不单单让地球看上去十分美丽，它也是维持所有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元素。那如果你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其实你身体有多少%是水分呢？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身体差不多70-75%都是水分。但是如果你再分析一点，你的血液有多少%是水分呢？83%。那你的肌肉呢？75%。你的肺呢？90%，你的头脑呢，也是差不多90-95%，重量都是水分来的，所以我们好像一个活生生的水桶一样，所以全身是水。那至于水对我们很重要，并且以这么神奇的方式满足我们的这些基本需要，所以圣经它也谈起到水。圣经谈起水多少次？如果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到有700多次水这个字出现在圣经里头。但是今天我们所谈及到的水不是我们普通喝的水，这个特别的水，而且它是向全世界的人发出的一个邀请来喝这个水。我们一起看这经文，在启示录22:17，看看到底什么邀请正向全世界的人发出，而且跟水有关的呢？启示录22:17也是我们这个演讲的主题经文。他说，圣经和新娘不断说，来吧，谁听见都要说，来吧，谁渴了都要来，谁愿意都要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请留意这个呼吁不是由人发出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从天上来的，从天上发出的呼吁，通过谁呢？通过耶稣基督的受膏门徒，也就是经文所说的这里新娘所提出的。那问题是，这经文所谈及到的生命水，它到底指向什么呢？那生命水它不单单是指向宗教的真理，它还包括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做的一切拯救的安排。那今天寻求真理的水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留意到现今的世界，很多宗教他们都充满错误的道理，导致人在属灵的意义上贫乏，吃不饱。比如说我们留意到现今有很多这些错误道理，好像灵魂不死了，地狱永活了，炼狱了，轮回了，三位一体等等的这些道理都充斥着很多的宗教。啊，这些错误道理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毒素一样，污垢一样留在我们的身体上。那如果你要排毒的话，最简单又不用花很多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多喝水。而我们多喝水的话，就能够把身体这些多余的毒素排出去，而多冲凉也能够除掉身体上的这些污垢一样。那真理的水也是同样类似的，它能够发挥洁净的作用，在属灵意义上发挥洁净的作用，它能够纠正一切错误的道理。就好像喝水使到人很畅快，所以当我们吸收真理的水的时候，它也会使我们很畅快，除去宗教的不洁，甚至给我们带来永生的希望。所以以弗所书 26到27节，他进一步谈及到真理的水的作用。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5章26和27节。借着神圣的话语，仿佛用水把会众洗净成圣，这样就可以把会众归给自己，全然华美，没有任何污点皱纹，圣洁无瑕。那保罗他说，耶稣他用什么？他用神圣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真理之水，来洗净会众。所以好像水能够洗净身体，上帝的话语圣经也能够使人在道德和灵性方面得到洁净。所以借着上帝话语的帮助，基督徒可以好像经文所说的，没有任何污点皱纹，圣洁无瑕。因此所有想要蒙上帝悦纳的人，都必须要在道德和灵性方面保持洁净，跟错误宗教划清界限，这样才能够得到耶和华悦纳，继续在他会众里面以正义的地位蒙他所喜爱。那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会特别想喝水呢？想象一下，你什么时候最想喝水？很自然的，我们口渴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喝水，对吗？所以马太福音5章3节，他谈及到真理的水也是类似的。我们一起看这经文，马太福音5章3节。他说，自觉有属灵需要的人有福了，因为天上的王国是他们的。那我们知道，人必须要培养渴求真理的心，首先要自觉有这个属灵的需要，自己感觉到口渴，那么才会响应启示录22章17节的呼召，去拿生命的水来喝。所以人想要活下去，口渴就必须要喝水。但是人如果想要得到永生，跟耶和华有亲密的关系，人就需要满足属灵的口渴。那问题是，单单觉得有这个属灵需要够吗？还不够了。彼得前书2章2节，他进一步谈起到，我们还应该对真理的水有怎样的态度。彼得前书2章2节，彼得前书2章2节，他说，要像出生的婴儿一样，对神圣话语纯净的奶养成切望之心，好叫你们靠他成长，以致得救。那经文他说到，要有怎样的态度呢？他说要有养成切望之心。那什么意思？切望之心就是一种永远感觉不满足，吃了还要再吃的那种感觉，对真理的水。那健康的婴孩，他们每天都会想要吃奶，很自然的，他们自动会想要吃奶的，一生出来。但是基督徒呢，对真理的奶呢，这个真理的水呢，却要刻意去培养，要刻意的去养成的。那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我们就需要自律的精神。曾经我的会中有一个弟兄，他从经常从其他外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通常会介绍什么？一定介绍他榴莲吃的，走不掉了。所以他们喜欢不喜欢他，我们开始的时候一定会介绍他吃。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日本来的弟兄他哇很不喜欢榴莲，给他吃了一次两次都还不能，但是他还是吃哦，3次4次，第4次开始忽然间改变了。过后每一年每一次榴莲季节，他一个人吃几10公斤。对啊，为什么啊？培养出来啊。刚开始可能他不是那么喜欢啊，但是慢慢越吃就吃出它的味道，慢慢的就欣赏，从欣赏呢变成喜欢， 喜欢变成爱上他了。所以这个过程是慢慢转变的。那我们对上帝的话语也是一样，那我们需要敦促自己去阅读，要有这个属灵的常规，敦促自己去阅读和学习。每一天持之以恒的话，你会发现到刚开始可能你不喜欢读书了，没有人喜欢读书的，这里我相信天生喜欢的没有，都要培养，刻意去花时间去培养。对上帝的话也是一样，但你愿意花出这个时间的话，你会发现到你对上帝的话的态度，对它的味道也会慢慢改变成越来越喜欢。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于吃奶罢了。正如如果你的孩子这边有父母的话，孩子如果到了五六岁，他还是只是要吃奶，他不要吃饭，不要吃菜，你会怎样？你会很担心对吗？到底孩子出了什么问题？那在属灵意义上也是一样。那我们到了一段在真理已经一段时间之后，那我们还是继续只是吃奶的话，也是有问题了。所以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他鼓励基督徒要怎样呢？对于这个真理的水应该要怎样呢？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从时间来看，你们本该做导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人把上帝圣言的基本道理从头教导你们。你们竟然只能吃奶，不能吃固体食物。凡吃奶的都是婴孩，不熟悉正义的话语。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固体食物，他们的理解力应常常运用而锻炼纯熟，能明辨是非。是要说我们要迈向成熟的阶段，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要成为成熟基督徒，他说道，我们不能够单单觉得吃奶就够了，还必须要吃固体的食物。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熟悉圣经的基本道理，也要了解上帝高深的事情，更深一层的去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在上一个星期的文章就谈得很好，我们要做成事，深入的去研究。那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一些经文，我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通常反应是怎样呢？有些人是跳过去啊，继续看吧，不用紧，不明白也不用紧。但是如果真的要熟悉的话，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的话，我们会花时间去做深入的查考，进一步的了解到底这个经文的含义是怎样，以及怎样运用在生活上。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锻炼，帮助我们在灵性上成熟的。那比如说我们也可能读到一些先祭了，以往为什么要献这个祭呢？有很多不同的祭物，很多不同的献祭，那每一个都有目的的，都隐示着现今的一些安排，那我们是否有了解呢？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查考的。那从哪里查考呢？洞察书是一个很好的书对吗？我们耶和华见证的百科词典，我们有去看吗？有花时间去了解吗？所以这就是帮助我们成熟的一个方法，锻炼我们的思想。那如果我们除了读之外，我们也把它用在生活上的话，那这就是表示我们不断的迈向成熟的阶段了。所以经文也谈起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们会不断的去锻炼他们的理解力，能够明辨是非。所以有了这样的这种锻炼，成熟的基督徒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圣经的原则来帮助他们做决定。那就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一有问题他们就怎样，还问父母啊，爸爸妈妈我有问题怎么办呢？那成熟的基督徒呢，他们会自己去了解圣经的原则，然后尝试在生活上用出来。那这就是不同的地方。你怎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认真的去想一想，我现在仍然停留在学习基本道理的阶段吗？我研读是否敷衍了事，像例行公事一样，以致内心没有被真理打动呢？对的，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要清楚记得，要让上帝的话打动我们的心。啊，这个真理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不只是读，所以如果你读了一篇文章，你读了之后，但是你还不是很清楚了解他在讲什么，你再读， 读到你的心打动为止。那么我们才说这篇文章所要谈及到的这些属灵灵粮，我们真正的吸收了。所以要记得我们的心一定要被打动，而不只是存在我们的头脑而已。所以这里也谈及到一个姐妹的经验，她就谈及到上帝的主织经常提醒我要经常阅读圣经并持之以恒，这个提醒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我花了大约2年时间才读完整本圣经，读完之后知道我才开始认识到耶和华的行事方式，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领略到他的力量有多强大，智慧有多高深。每天阅读圣经使我有力量熬过人生中的低潮。那请留意，这个姐妹她在真理可能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她说她几时才开始认识耶和华呢？她真正花2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读完之后，她只是读吗？她不只是读，她还有诚实，因此她能够了解到上帝的喜好，她能够了解到上帝的各种特质，而能够加深跟他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有进一步的诚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去亲近耶和华，更加的赏识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这就帮助他在人生低潮的时候他有力量去应付这些难题。所以诚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一定要受真理打动，不能够只是一个知识而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跟上帝真正的亲密的关系。那问题是怎样诚实呢？有一个弟兄他用一个很好的方式，比如说当我们读这经文箴言27:6的时候，我们一起看这经文箴言27:6，而经文读到爱你的人出于忠信才令你受伤，恨你的人要你恳求才跟你亲吻。那我们读的时候是这样子读，但是这个弟兄他用另一个方式读，他怎样读？他说爱我的人出于忠信才令我受伤，恨我的人要我恳求才跟我亲吻。他把整个经文变成好像自己的经文一样，跟上帝跟他说话一样。那这种方式呢，他就更加的体会这个圣经所要表达的，他把他自己想象成是经文这里所表达的那个人一样，用这种方式去阅读，仿佛好像上帝亲自跟他说话，他可以直接用在他的生活上一样。那这就触动到他的心。当然说有很多方法可以做诚实的，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真理打动到我们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在圣经时代，人们要找水源，他们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为了让 家人还有这个牲畜有足够的水，古代的人要挖井，好像我们在传道地区一些甘蹦的地方，他们后面都有井，对吗？上次姚姐妹也跟我说她以前的亲戚的家后面有两个井，所以有井为什么？就是要储备这个水。那我们要得到生命的水的话也是一样要去挖掘的，那问题是我们愿意挖多深的井呢？十米深的井够吗？如果井挖了不够深的话，在圣经时代比如说漫长的夏天，他们很快就会枯干，所以为了有充足的水就必须要挖到很深。然后圣经时代一些井，比如说拉吉的一口井，它有44米深，10多层楼高的深度，位于基比恩的井25米深，11米宽，要挖这口井的话要移走3000吨的石头。那位于这个雅各泉打水的，你还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打水给耶稣那口井吗？对于这个雅各泉的，它23米深，所以你看非常的深，需要挖到。所以同样我们研读上帝话语或者组织所出版的书刊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做深入的思考，深入的沉思，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深一层的体会我们所读的这个真理。 确保自己吸收足够的真理的水。所以当遇到考验者迫害的时候，没有所谓的灵粮的时候，面对这个灵粮旱灾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足够的属灵的水提供我们，而不至于在属灵上枯死。那除了以上这一点，上帝的组织也安排聚会和大会，帮助我们去培养渴求真理的心，提供足够的真理的水。你只要认真的去认识和吸收真理的水，我们需要付出这个努力，每天要敦促自己付出时间，哪怕是十多分钟也好，也要去吸收这个真理的水。所以上帝的组织一路以来都在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确保我们在灵性上活跃的方法。那问题是，现今的人很多对真理的水的反应是怎样呢？很多都是不好的反应，对吗？所以马太福音13:3-7，他把人的心比喻成什么呢？好像泥土一样。所以今天大多数人的心好像不好的泥土，很难结出好的果实。那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真的渴求真理吗？如果已经跟耶和华见证人研读圣经，真的渴望认识上帝的真理吗？有些人虽然已经跟耶和华见证人交往很多年，但是还是不能够在属灵方面做出进步。那这种情况好像怎样的泥土呢？就好像硬成一块块的泥土。那这种泥土如果你浇水的话，它会怎样？对，它会吸收，但是只是表面的泥土吸收，其他的水分呢，全部都浪费流掉了，只能够吸收一点点而已，不能够进入到里面。那如果遇到这样的泥土，通常我们会怎样做？我们通常会铲它，对吗？铲松它，然后让它能够吸收多一点的水分。所以类似的，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灵性好像不会进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坐下来想一想，到底什么导致我们不能够完全吸收这些属灵的水？是否是因为我们还默守一些错误宗教的道理？或者是我们是否还是受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组织的影响，使我们分心呢？要是你已经看到清楚了解到什么是你的障碍，那接下来要怎样做呢？就要铲掉它，对吗？就要把这些障碍除掉，比如说终止这一类的交往。那要记得，没有水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活下去。同样，我们要得到永生的话，就必须要确保自己吸收足够的真理的水。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我们在属灵意义上有没有缺水的迹象。其实在属灵上缺水跟我们身体缺水的迹象是差不多一样的。那最大一个征兆是什么呢？如果你少喝水的话，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的皮肤会干燥。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皮肤是暴露在外最大的身体的器官。所以姐妹们，你们皮肤要美的话，一定要多喝水。那什么外在的呢？征兆我们在属灵上很容易看到的呢？一个人缺水的话，一些外在的，比如说喜乐，是否有参与这个传道的活动呢？在会中有给评论呢？这些外在的很容易就能够看得到的，我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感到有心无力呢？这些就表明我们缺水了，需要喝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另一点，如果我们缺水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到我们会越来越胖。为什么说越来越胖？因为当如果你没有水的话，没有喝水的话，水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把身体上多余的脂肪排出体外。那如果少喝水的话，你会发现到越来越胖。那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这个撒旦的制度也是一样，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加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有些人面对经济压力，有些人面对工作的压力，学生也是很多压力，有考试的压力，还有很多的忧虑要把我们压垮， 好像这个脂肪每天不断的加一点加一点，直到我们身体越来越重一样。那么越有压力，我们说我们需要怎样呢？我们要更加参加聚会，我们要参做更多的个人研读，要吸收真理的水，才能够把身体的脂肪除掉。那有些人觉得怎么可能呢？我已经很忙了，还要来聚会，还要准备聚会，还要来参加这个参加那个属灵活动，我已经没有力了，怎么办？那你要清楚明白一点，水是零卡路里的，什么意思呢？它不会给你增加脂肪的，对的，它反而让你喝了之后感到更加的顺畅。属灵方面，我们多来聚会的话，我们更有力量能够去应付这些外在的压力，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这些属灵的常规，很重要。那另一点，如果你 少喝水的话，另一点就是你的头会痛。那比如说有时候我早上出去传道，我少喝水，我晚上我就可能开始头很热，不能够入睡，不容易那么容易入睡了。为什么呢？刚刚我们开头演讲有谈及到，我们的头脑多少巴仙是水呢？差不多90%到95%是水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很敏感的，对水啊，头脑很容易就察觉到。那有时候我们在属灵意义上，如果缺水的话，我们会怎样？就是我们会开始模糊，对属灵的一些目标模糊了。那我们说头啊，在圣经里面有谈及到，就是跟我们的永生希望有关的。啊，要是我们发觉我们开始转移属灵的目标，去追求世俗的目标，开始对前头的这个永生希望感到模糊不清，不再守望，这也是缺水的迹象。所以我们要补充我们的水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去检讨，到底现在我们的属灵状况处于哪一个阶段。那如果你发现到有不足的地方，不用紧，至少你发现到，那你就可以做出调整。那取身里的水需要钱吗？马太福音10章第8节，他谈及到有关这个真理的水是怎样被分派出去的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0章第8节。下半部他说，你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施予。所以耶稣他差门徒去传讲好消息的时候，他吩咐他们要怎样，要白白的去施予。保罗他也显出同样的精神。保罗他的生活原本他可以叫哥林多会众去帮忙他担负的，为什么？这个会众是他成立的，他可以这样子要求的，可是他却亲手工作去维持自己的生命，因此他能够很有自信的在哥林多前书4章12节说什么呢？他说他免费向哥林多人传道。那很不幸，今天很多宗教他们却没有这样的精神，他们很多都是为了钱而施教。比如说在1990年3月的加纳时报，一个天主教，对不起，在1989年美国一个传教士，他被判处45年刑徒。为什么呢？因为他诈骗信徒数百万美金，用来购置房子、汽车、有空调的购物以及度假。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留意到很多都是从中得到很大的钱财，从宗教当中。但耶和华见证人又如何呢？你们开始研读圣经的时候，有人跟你们收钱吗？如果有的话请举手，我们可能派文弟兄去彻查一下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但是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吗？每一个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免费的，而甚至要做出牺牲，要花自己的车油钱呢，要花自己的时间呢，对吗？精力呢，免费的帮助人。为什么呢？因为要效法耶稣的榜样，白白的施予。 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的预言。我们看着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所有干渴的人啊，你们来喝水吧；没有钱银钱的人啊，你们来买东西吃吧，来买酒和奶喝，不用花钱，也不用代价。”所以经文他谈及到没有钱的人，他们也能够听到圣经的信息，从中得益。那虽然耶和华见证人全区的活动是靠自愿捐款维持的，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劝捐或者不募捐。所以上帝手下的这些见证人全部都不会贩卖上帝的话语，他们会本着真诚把这个信息白白的传达给别人。所以现今这个制度还没有结束之际，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的呼召还是会继续按照上帝所表现的耐心向人发出，但是这个呼召是有终止的一天的。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呼召应该很快就要终止了，因此我们现在要趁有时间之际就向人发出这个警告，也要好好的趁现在安全的时候去吸收多一点的真理的水，那么我们才有这个力量向人发出这个邀请。因此鼓励所有人都好好的去吸收这个真理的水，也向人发出呼召，来吧，来取生命的水。